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十三集。 项目有没有问题还不知道。第二天，那位骷髅研究生学长拜访了基地，他叫韩家康。来了之后直接把李寻叫了出去，谈了很久。朱韵还没来得及弄清状况，下午的课要上了。 C 语言一整节李寻都没有回来，林老头也没有问。临下课的时候，朱韵看到教室外面来了个女老师，在门口跟林老头打招呼。林老头嘱咐朱韵等会儿组织安排课堂作业，然后按时间下课，便跟女老师走了。朱韵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高建宏从教室后方蹭过来，坐在往日李寻的位置上，还没坐稳就开口道： 撞上了。 什么撞上了？ 项目啊。 其实朱韵昨天在蓝冠公司见到韩家康的时候，心里隐隐已经有所预感，如今被高建宏证实了， 真是见了鬼了。 高建宏暗骂了一声，眼睛盯着人已经走没了的教室门口，小声说： 那张小贝我打听过了，之前是搞自动化的，也不知道是傍上校里哪条大腿，今年替副教授了。 自动化？那怎么变计算机器了？ 哼，他那破实验室能有多少油水，转专业了。 见朱玉没说话，高建宏莫测高深道： 你知道光我们这个项目能谈到什么数吗？ 朱韵摇头，高建宏在桌下比划了两个数字。他冤枉李寻了，他一点也不俗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提到钱防备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后面两节课李寻还是没来，朱韵心不在焉地熬到下课，拎包去基地。黄毛怪照旧窝在椅子里写代码。朱韵走到他面前，李寻抬头看见是他，指了指桌面。朱韵拿起桌上的纸，上面是正式整理好的项目要求和时间规划表。 绿色部分你负责，时间要严格遵守。 朱韵粗略地看了一遍。 怎么少了这么多内容？ 李寻好像打错了一行代码，翘起小指轻巧地敲删除键，然后把电脑放到桌面上，长腿一蹬，伸了个懒腰。 高建宏来了没有？ 李寻揉揉眼，话音刚落，高建宏就从外面进来了。 这儿呢。 李寻勾手指，将人拢到一起。高建宏放下包。 开会？ 再等等。 不一会儿，外面又来了一伙人，打头的就是张小贝和林老头，后面还有韩家康等三四个学长。朱韵和高建宏不自觉挺直身体。李寻另开了隔壁一间教室，一行人进屋落座。朱韵看向张小贝，他看起来很年轻，化着淡淡的妆，高挑身材，披着长发，脸色和善。林老头搓搓手，笑着先开口说： 这次把两边都叫来，主要是讲这么个事儿。我们基地不是拿下了一个软件外包项目吗？刚巧张老师的实验室也申报了这个项目。刚刚张老师找我谈了一下，我们是这个想法，两边合作，强强联合，你们也能跟学长们多学习学习。至于名头上呢，就挂张老师那边的，毕竟研究生实验室还是要专业一些。 两边学生都一语不发，张小贝说： 主要也是赶巧了，之前刘主任出差，加上我们这儿的学生一门心思搞课题，消息太闭塞，不然也不会重了。 朱韵往后看了一眼，韩家康一脸平静地坐在后面。 没事儿，合作也是好的嘛，互通有无，让我的学生也跟外面交流交流。像这个， 指李寻，一脸笑意地说： 这种脾气要飞上天的，也该让人给他往下拉拉了。 李寻搔搔下巴，林老头嘴上不饶， 可语气里的骄傲和炫耀谁都能听得出。张小贝看向李寻， 这位就是林老得意门生吧？早有耳闻。 他弯着眼角啧啧两声， 林老的学生一看就不一般呢。 哪儿啊，跟只狼崽子似的，弄起东西来啊我都怕他。 张小贝呵呵笑。林老头又指向朱韵， 有什么事儿跟我科代表说，他稳妥。 朱韵吓一跳，连忙冲张小贝那边点点头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林老头要上课先离开了。 你们虽然是本科生，但林老师跟我说你们都相当优秀，这次呢也想让你们通过真正的实践项目好好锻炼一下，到时你们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就直接找我，也可以联系你们学长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 李寻慢悠悠地点头， 那就这样吧。韩家康，你留下再沟通一下，其他人没事了赶快回去干活，效率就是生命。 就剩四个了，骷髅学长还是那张平静的脸庞。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？ 李寻慢悠悠地摇头， 那我也走了。 他拿出纸笔写了一串数， 这是我电话，你们存一下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 人起来准备离开。 你们什么时候报名的？ 朱韵忽然开口。韩家康回头， 之前报名的那些公司里好像没有你们吧？ 韩家康考究地看着他。朱韵笑着说， 早知道有研究生导师带队，我们也不那么辛苦了，是吧？点灯熬油那么多天，多吃力啊。 李寻慢悠悠地点头。韩家康眉毛松了松说， 开始报名的时候我们手头的课题还在收尾，后来虽然报名截止了，但公司听说导师实力强，就投入时间了。 没人说话。韩家康又说， 那天宣讲我们虽然没上台，但东西其实是准备了的。张老师的意思是别内部消耗，浪费资源。 还是没人说话。韩家康的骷髅脸看不出任何表情。 还有别的问题吗？ 大家都看向李寻，李寻慢悠悠地摇头。韩家康走了。李寻直起身，刚打了个哈欠，身边高建红蹭的一下从椅子里站起来，脸色难看地说， 李寻，你跟我来一下。 李寻跟高建红在外面说话，朱韵趴在桌子上玩手机。在下午上课的时候，朱韵已经查过这个张小贝，他今年三十有二，教学之路顺风顺水，晋升极快，可学术上泛泛可陈，身为一个副教授根本没有独立发表过什么像样的核心期刊。朱韵趴着趴着忽然觉得身心疲惫，长时间的劳累似乎一下子压了下来，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。睁开眼时天色已黑，高建红不知去处，李寻靠在窗台边抽烟，或许是为了不呛到朱韵，亦或许只是想吹吹风。李寻站在窗边离他很远，如果没那飘动的烟雾，他会以为面前是幅画。 李寻， 李寻看过来， 稳妥的课代表醒了。 他走过去，他将烟掐了。外面刚下过雨，空气里有股湿润的泥土味道。 高建红呢？ 回去干活了。 朱韵一愣，李寻看过来， 怎么以为他不干了？ 朱韵没说话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李寻慵懒地靠在窗台上笑。学校环境好，窗外是一片竹林，墨绿的林叶，深灰的衣衫，金色的发 白炽的灯，他们好像又变成老朋友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